第十九集。第二天我去上课，巫贤禅去准备引导他们投胎转世的东西。他们业界人士的事儿我不懂，也不跟着掺和，就乖乖的上课。在回去的时候，给他带了一只活着的鸡。下课的时间有点晚了，天有点黑，我慢悠悠地往外走。在校园公示栏前，看见了上面贴着的告示。余光，女，年龄三十周岁，参与教育工作五年，是我校优异教师，半月前不幸逝世，经本校慎重决定成立余光基金会，每年特拨出款项资助一到两名英语系留学生出国深造，并建立余光路，师德崇高，一次缅怀。老师的照片是上次团建的时候照的，穿着一身酒红色裸背领裙，在人群之中提着裙摆翩翩起舞，脸上是自信又阳光的笑。我看得热泪盈眶，我知道他热爱教育事业，也爱我们这群孩子。我拎着活蹦乱跳的鸡回了家，巫贤禅就站在门口等我，接过鸡亲了亲我。 老婆回来了，老婆上课辛苦了。 嗯，不辛苦啊。喂，无事献殷勤，你有什么事让我说？ 我就是想说这几个人跟我没有关系啊。 他往后让了让，沙发上坐着一排不认识的人，也不能说全不认识吧，至少还有那么两个我认识，是那个自杀的小姑娘的父母。看见我进来，有些局促地站起身来，却又不知道跟我说什么。我当即冷下脸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对夫妻不该出现在我家里。大概是我觉得这个爹啊，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吧。剩下的，我就没有认识的了。沙发角落里坐着一个漂亮姑娘，跟我的英语老师轮廓有些像，我想，这或许是她的妹妹。我径直向那个姑娘走去，在她面前蹲下，我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于老师， 明镜，对吗？你跟姐姐说的一样，真的是个小帅哥。” 于老师，真的是很好的老师。那个，吉安。剩下的人，有死去姑娘们的朋友，有亲戚，有爱人，甚至还有邻居。他们在被人恶语相向的同时，也被人深切地爱着。那个后背有纹身的姑娘，自己就是纹身师。她后背的红玫瑰，是为了遮盖当年帮邻居家的孩子挡了热水瓶的伤疤。那个开着红色跑车的女孩子，她不仅不是小三儿，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。车是哥哥赚钱买给她的生日礼物，全家都只开着一辆车。她死那天，副驾驶上坐着的是他生病的猫，他不过是要带猫去宠物医院。而我的英语老师不过天性开朗，深受喜爱，穿着大胆，就被人说是卖弄风骚。剩下的死者有因为丧偶开发廊而被认定是性工作者的单亲妈妈，有在家里做全职主妇，累得晚上不愿意过性生活而被老公怀疑出轨的家庭主妇，有偷着给学生补课下课晚了，被家长指责多收补课费的初中老师。他们有男有女，善良而无辜，死于众人的口舌之下。更讽刺的是，我看见那个女孩子的爸爸，腰上挂着一瓶白沧海他们卖的幸运盐瓶，不过他的盐瓶上写着辟邪。辟你妈呢，我想。为人父母不相信自己的子女，就是孩子不幸的原罪。这儿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 这破地方我还不愿意来呢。 他趾高气昂地往外走。 神神叨叨的什么玩意儿，还不是为了骗钱。呸。 女孩的妈妈却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，那是无声的哀求，是懦弱的母亲对女儿的补救。她却拽了一把这个妈妈， 回去给儿子做饭了。 不然儿子饿坏了怎么办？ 恕我直言，他姐姐因为你的一句话而轻生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回家跟你儿子说话，万一再把孩子劝得活不下去怎么办？他看着我气呼呼的。 少说两句吧，求求你们都少说两句吧。 各位来的目的也都很明确，就是见他们最后一面，把他们好好送走，对吗？一片寂静，他们沉默着点头，等待着奇迹出现，不愿意多说话。开始吧，老公。他点燃了犀角香，蘸着公鸡血，在空中画了一道金闪闪的、虚无缥缈的门来。随后他打开门，将里面游荡着的迷茫的鬼魂们引出来。他们因为犀角香在渐渐变得真实，周围哭声渐起，看见故人在站在自己面前，难免情难自控。我明白。 小青， 最后一个出来的正是那天自杀的女孩子，她穿着那条白色吊带裙，神色迷茫，听见她妈妈叫她才有点反应，下意识地向着妈妈走过去了，却又在看见爸爸的时候停下了脚步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似乎在确认自己已经死了，而后才鼓起勇气向妈妈走去。她温柔地擦了擦妈妈的眼泪。 妈，别哭，我死之前辅导好弟弟的功课了，衣服也洗完了，地也擦过了，你可以早点睡觉了。爸爸，过几天你生日，我前些日子在书店打工，给你买了一条新皮带，藏在你们的床下面了，祝你过几天生日快乐。 那男人愣住了，手足无措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给爸爸妈妈鞠了一躬，扬起了一个无辜而又残忍的笑容来。 谢谢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但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不愿意再做你们的女儿了，希望我们就不要再会了吧。 说罢，女孩转向了巫贤蝉。 那天没来得及跟你说谢谢，现在补上，谢谢你。 嗨，客气什么，二百，谢谢。 从你们一会儿给我烧的纸钱里扣吧，反正也没人给我烧纸。 他说完就拉开门回去了，看也没看这对夫妻。那女人又开始流眼泪，男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最终拉着女人走了。他们一走，屋子里热闹起来，那个后背纹着玫瑰花的女孩笑声爽朗。 嗨，我天哪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，这有什么呀，我死了还能飘呢，你看，哭啥？人生不就这样吗？嘎嘣来了，嘎嘣没了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别哭，有缘分总能见到的。姐姐下辈子呀，还给你挡热水瓶。嗯。 开红色跑车的小姑娘跟她的哥哥撒娇：“ 哥，你再给我烧辆车，我在下面查了，我还得好几年才能投胎呢。你再给我烧个红色的，我就喜欢红色。”哎，对了，丸子怎么样了？那天吓坏了吧？他好点没啊？哦，没病啊，没病好。你们可千万别打他。以后我不在了，就让他陪着你们。你们把他当我养吧，也能陪你们十多年呢。对了，到了岁数绝育别忘了啊。多给我烧几个漂亮包包。活着时候没钱买，现在死了可得多买点。再割了。 我的英语老师在角落里跟他妹妹说话，两人都含着笑，见我在看他们，对我招了招手。 哎，明镜，老师看看。 明天就把这头发剪了去，剃个圆寸肯定好看。把脸露出来，小伙子精精神神的，讨人喜欢。 老师，老师，你疼吗？ 不疼，就一下子的事儿。老师死的时候不丑吧？ 老师当然最漂亮，永远最漂亮。 定个在30岁也好，多好的岁数啊，年轻貌美又成熟性感。以后啊，好好生活。老师走了。 送走了亡魂和送别的亲属，巫贤臣在一边翻看渐渐补全的老黄历，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啊。 老婆好棒。 巫贤臣亲了亲我，又舔了我的脸一下，变成大猫抱着我躺在沙发上。以后我死了，你怎么办啊？ 我当然是送你去投胎啊。我们牵手一起走过黄泉路，走过奈何桥，到孟婆那再给你调一碗草莓味的孟婆汤，然后送你去轮回道，哼，接着马不停蹄地赶到你投胎的人家，跟你做邻居，陪你一起长大。等你到了20岁，我还娶你当老婆。 他一边采奶一边说，话语很平淡，好像早就计划好了。那我要变成一条狗， 那我也变成一条狗，毕竟我有底线，人兽是不行的。 那我要变成一朵花呢？ 那我也变成一朵花，跟你长在一起。 我还想问什么，他却低着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绿眼睛满是柔情。 不管你变成世间万物的哪一物，我都变成世间万物的另一半。我不是巫贤蝉，我是明镜的巫贤蝉。 我深吸了一大口气，抬起头看着他，来坐吧，就现在。